在省中下马，太爷命我将你借往这太原府审，你这冤枉官司有了头绪，岂不是一喜呢？ 但不知几时启程？ 马上飞，这就走啊！ 夫人的长假， 自然是老汉我的长假呀。 日此老本，你前去收拾收拾也好咱路。 哎，就这么办，咱们回来见啊。 Thank you.